好，嚟到第二节啦。咁喂，头先两套戏都系叫大片啦，一套两套都系叫做好啦吓，即系个 feedback 都叫好啦。 就比较小众啦，我哋今节 系咁，但系两套戏又吓，你对于你嚟讲就 我觉得两套都唔掂， 两套都唔掂， 又唔可以话好唔掂嘅，但系 我就一套冇睇啦，一套有睇啦。咁其实有睇嗰度，我又觉得 OK 嘅。咁讲咗你睇嗰度先啦，不如又 哦好啊，咁啊。讲就系呢一套灵异空间啦，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开一啲，譬如烂番茄啲评分网站咧，都知灵异空间都系今年一套比较经典嘅戏嚟。当 Sony 另一套《Emoji 大电影》初头就零分啦，后屘去到五分啦，咁估唔到灵异空间仲低过佢，我啱啱睇咧得三分咗， 哇， 1/3啦，咁系 真大镬。 即系我自己有少少自虐嘅一啲性格啦。我其实我对呢套戏其中一个兴趣系啊，一个兴趣有少少系想朝圣一下呢套嘢到底可以有几烂咧。咁、但系睇完嘅感觉又有少少似 Emoji 大冒险。如果抱住一个朝圣呢套烂片嘅感觉咧，有少少失望嘅、因为其实真唔差嘅呢套。即系我觉得系叫做兜唔到啦，系、但系佢嗰个故事同埋拍摄嗰啲都真系接受到啦，我覺得係差噶啦，但係未差到去到話1/3咁嘅分數。 但睇電影預告嘅時候，我覺得好似 OK 嘅喎，其實 個預告剪得好啦。 啊，咁 同埋個預告我冇記錯，有幾個鏡頭其實喺套戲入面係冇用到嘅。 哦， 係啦，有少少誤導成分啦。咁呢套其實係改編自1990年嘅一套同名電影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嗰個卡士其實我睇翻係好勁嘅，有 Julian Roberts 啦，又有Kevin Bacon 咁樣啦。如果今日睇翻嗰一套，其實係卡士好勁嘅。咁但係原來當年嗰一套嘅評價同埋啲票房都唔係話真係好好，但我又唔明點解呢一套走去 翻拍 啦，走去翻拍啦。咁 我覺得 Alan Page 好似 都係個 Alan Page， 其他嗰啲 都唔識嘅， 都唔係話好出名嗰啲人咯。咁、個故事講咩？就真係好似你如果打開預告片就睇到啦，就話有一班佢哋係醫科學生啦，咁就為咗想可能做一啲比較破格啲嘅實驗啦，就心諗啊，我會唔會可以叫做有個自殺啦？自殺完之後啊，可以喺一啲入咗一個比較貧死嘅嗰啲叫貧死空間咁樣啦，就啊，即係可能大家成日聽到啊，死咗會見到一啲白光啊，有個人叫你一睇。咁就想睇下个世界系点样，咁就尝试自己自杀，咁就叫啲同学喺几分钟之后救翻醒佢，咁佢真系入到个世界喎。咁一个同学得咗啦，另一个同学又试啦，咁每一个人哇，那个世界原来都即系好平和、好舒服、好靓，咁佢哋就有少少叫做沉迷咗个世界入面。咁同埋佢哋因为去咗个世界之后，翻到嚟现实，佢哋多咗少少异能，因为唔系话异能啦，可能变咗阿人一记性好好啊。又諗翻以前好耐之前，可能話好耐之前阿嫲喺細個俾佢一份食譜，突然之間記得翻曬啊！咁其實呢個我同呢套戲嘅嗰個電影公關傾過啦，話因為佢哋做啲訪問係話，原來啲人喺貧死經驗之後係真係會突然之間激發咗你一啲少少異能咁嘅感覺，所以其實呢套戲佢開頭嗰個做嗰個 poker 都唔錯嘅，咁但係。除咗异能之余啦，咁去完嗰个世界之后，亦都带翻叫做过往一啲比较阴暗嘅回忆啦。咁开始佢哋见到有一啲比较系异象嘅一啲事情咁样啦。咁喺佢哋去享受叫有少少享受嗰个世界之余。咁佢哋带翻嚟嗰啲嘢，到底又系乜嘢嘢嚟咧？咁就系呢一套戏嘅一个主线嚟。咁、其实正如我头先所讲，系开头呢一套戏系真系绝对唔差嘅。因为佢系，譬如佢系用一啲用一个科学嘅角度啦，同埋甚至系一啲可能你自己过往做过一啲错事、一啲阴影，去点样去讲翻、去解释呢一个人死咗之后嘅世界，你会面对啲乜嘢咧？可能会唔会？会唔会有一啲报应啦，或者可能系你以前嘅阴影点样影响到你往后嘅一啲人生啦？咁同埋首先呢一套你真系唔可以当一套恐怖片或者鬼片嚟睇嘅。咁即系如果你系用一个比较逻辑啲嘅感觉去睇，你当一套惊栗片睇啦，系开头系几紧张， 系 make sense 嘅，同埋开头都几有追看性啦。咁即系。譬如嗰幾位主角佢要自殺先入到個世界， 咁黎牌个古代，咦，自杀完，第一个救得翻，第二个，咦，两翻咗救唔翻，跟住咁啊死啦，好紧张啦，咁啊，咦，即刻用好多办法。其实开头嗰几场所谓嘅苏格自杀场面系。拍得好有张力嘅，因为佢系一个类似实验室咁啦，咁佢解释咗医学名词我唔识啦，咁可能打知唔知咩针咁就可以令到你有少少半昏迷，又可能半死咁嘅状态啦。咁佢要点样去救得翻佢咧？其实嗰几场系拍得好紧张嘅。咁同埋，如果呢一套戏你当翻系八九十年代嘅普通一啲叫做青春嘅惊吓片嘅惊栗片去睇啦。咁其实好简单，我条娱乐性系有少少咸啦，又有一啲惊吓位啦，同埋我估唔到呢套嘢系好多笑位嘅，笑位系真系 OK 嘅。开头啊，后面就变咗耻笑嘅，但开头佢嗰啲笑位系 OK 嘅，咁你系睇落去系就真系好有娱乐性咯。如果成套戏系咁，虽然佢后屘系差，咁但系又未至于差到去到。一个咁低分嘅地步啦，咁之前我哋讲 emoji 嗰时，我都讲过，其实系咪 Sony 俾人搞咧？咩 Sony 好似啲戏，即系一踩俾人踩落一层白踩到系，真系好低分。 到而家都好似冇戏，冇除咗 Spider-Man 之外，好似冇乜戏真系高分。 Spider-Man 同埋 Baby Driver 咯，系咯， 即系呢两套咁嘅 Sony 就扑亲，即系套套都系扑过咁系。咁点解会去到得翻三分呢个地步咧？就主要真系。那个结局我又觉得真系乱嚟，但系据闻旧嗰套都系咁样嘅，咁我冇睇旧嗰套。咁以下呢一个大概我谂 五分钟 到啦。如果大家有兴趣睇而又未睇咧，你 跳啦， 自己跳啦，五分钟，因为呢个 spoiler 咧，我真系会将成个结局完整同你剧透晒。但系因为你一定要爆一爆呢个结局，真系实在太好笑成件事。咁去到最尾，就讲佢哋带咗一啲比较古。以前好細個一啲陰影翻嚟啦，咁可能啊有啲我以前會唔會曾經害死咗個人咧？點解個人無啦啦喺屋企嗰度出現咧？咁你睇下點點都突然之間變咗鬼片嘅。雖然入場之前我知佢用恐怖片去宣傳，但係因為你頭嗰一大半係完全係好科學一啲好有邏輯嘅，咁啊最尾無啦啦變咗鬼片。咁而你變咗鬼片嗰陣時咧，啊導演其實係我覺得係鋪啲心理啊，鋪一啲氣氛嗰啲係唔錯。但你叫佢话做一啲惊吓位系就真系沦为咗好普通嗰啲，你完全估到晒，突然间静晒只弹出嚟嗰啲。咁惊吓位已经够晒骑咧，去到最尾嗰下先至吹着啊！原来佢哋所有见到嘅嘢咧，嗰啲唔系鬼嚟嘅，嗰啲全部系因为佢哋解释就系可能去到嗰个世界，佢可能叫做逼咗佢以前一啲唔想回忆嘅一啲阴影出嚟，咁变咗佢哋见到嘅一切咧，其实系幻觉嚟嘅。 即系其实佢哋根本系都系翻咗某个空间，但系个空间系以前空间嚟嘅。 即系嗰个空间，佢会可能 即系拍完之针啦。 即系我感觉系佢可能佢内心有一啲唔想记起嘅嘢，去嗰个空间都被逼到翻，即系可能人哋以前话咩人生走马灯嗰啲咁样啦，佢逼翻晒出嚟。咁可能佢接受唔到以前做过啲咁嘅嘢，就不断去见到一啲幻象咁啦。咁直头一句对白连，因为佢其中一个角色冇入到嗰个世界，嗰、那个叫最理性嘅角色，咁去救佢哋大家吓。啊你一直撞鬼，但嗰啲人全部都未死，系全场笑晒，唔系啊嘛？咁好啦，跟住咁点样去兜落去咧？咁佢已经发现咗呢一样嘢之后，佢仲要不断系咁做好多所谓嘅一啲惊吓场面咁啦。咁最好笑，其中一个女角色啦，就揾翻我都爆咗，唔争就 包埋啦。 Alan Page 咧，其实佢系第一个死咗嘅，系唯一一个会死咗嘅角色啦。咁就讲啊，其中佢个 friend 就想揾翻啊，到底啊 Alan Page 做乜会死咗咧？佢到底真系撞鬼定系有幻觉咧？咁啊，因为佢哋系医科学生啊嘛，咁啊好顺理成章，唔知点解条尸又送埋去嗰间医院咁啊，我落去停尸间揾佢啦。咁佢哋真系揾落去又揾到条尸，咁点样揾佢咧？就打电话，咁个电话就真系。系真系通喎，咁当然个电话又听到啲怪声啊，突然之间又熄晒咁。但你咪有冇搞错无啦啦？你个电话你话佢唔知死咗一两日，个电话仲会有电，我又真系冇熄过，又真系响。 咁又唔咁呢个系根据呢个技术嘅定理，咁呢个电话 理论上都应该得嘅。 呢样嘢都唔用得嘅，咁啲人咁都得闲打俾佢啊。 咁好啦，去到后屘开始兜唔到啦。咁啲人佢哋几个角色就话。啊！如果啲人未死，我同佢去承认翻自己以前嘅过错，会唔会可以令啲幻觉消失咧？咁譬如好似一个啦，其中一个叫做富二代嘅男仔啦，咁就以前搞大咗个女仔，咁佢就唔知嗰个女仔会唔会因为 佢飞甩咗去自杀啦。咁初头睇落嚟真系自杀死咗。啊，顶点知原来佢未死咯。跟住佢就同佢去叫做悔过咁样啦。咁就好似咁就冇解释咯。咁另一个喂可能呢招 work 喎。咁另一个friend 就话，因为佢以前曾经整蛊一个同学啦，就 send 晒啲裸照俾全班同学。咁又冇解释嗰人。咁你又以为嗰条友死咗？咁佢无啦啦走去同佢解释，又话啊，我对你以前做过嘅嘢，我真系好唔好意思啊，咁样啦。跟住好啦，我原谅你啦。咁跟住呢一个女仔， 我咁完啦，而家 系啦。咁呢个女仔又真系，喂，真系 work 我呢招。咁跟住大家就不断系咁去悔过。我哋即系我谂翻以前一套又系青春片，即、就、系、是、青春恐怖片咧，死神来了，死神来了系。佢突然一谂到好戇居嘅方法对抗嗰所谓死神，但系嗰套都叫勉强兜到，但系呢个无啦成乜？喂，不如一齐去忏悔咁啊！最尾忏悔完就大家真系完全冇事，咁又最尾仲要好似好无线嘅，其实哎，我哋饮杯咁啊，攞镜头慢慢 zoom 啦。咁我以为佢啊会慢慢 zoom， 突然之间架车撞到撞死晒，我屌啊真系完咗。跟住我哋散场又听到观众话，喂，其实呢套嘢系真系嗰、那个。纯洁度同埋呢个信息嘅正面度系大陆上正常绝对冇问题呢套嘢，因为你一来 结果真系有得上， 好似系真系有得上大陆。咁喂，你咁样解释法，你直头系我睇咗成套，原来系我道人向善啦，以前做过嘢啦，而家呢要承认过错啊，同人哋认错，咁就冇事噶啦。咁喂，咁你之前讲佢哋啊又有异能啦，咁你以前可能喺嗰个空间见到一啲好靓嘅幻象，咁你咩你完全冇解释，咁啊完咗。咁就 喂好嘢嚟 嘅，咁所以我觉得系。是真是差的呢一套嘢，因为兜唔到啦，咁但係坦白讲前面嗰大一大半呢係 ok 嘅，我会觉得。係啦，咁啊呢一套就我闹完都完㗎呢套。咁啊係啦，我哋完係啦。 闹完啦。 咁啊返返去另一套我想讲就係、 是。呢套你又麻麻嘅呢套。 我都唔係麻麻，我觉得好唔掂。 我觉得係。即系佢有呢套就有好有唔好啦，我觉得就咁呢套系讲紧呢套港产片啦，咁系阿杜汶泽，其实叫做第二套佢自己自编自导自演嘅电影啦，咁系空手道。咁嗱，其实未睇到之前呢，我真系唔知道原来杜汶泽之前真系有学呢个空手道。 系啊，佢系话系高手证咩嚟噶嘛？ 系啊，咁 佢自己做埋武术指导 嚟咯。系啦，嗱，今次咧你睇一张海报咧，睇啲 credit 咧。杜汶泽系唔止出现咗一次嘅， 系啊系啊， 监制、导演、编剧、主演、动作指导， 系 啊，唔知仲有乜嘢啦。总之系我谂佢一身系， 即系一手一脚整出嚟嘅， 即系好明显系佢真系好想去投入呢套电影嘅创作。 系、啊， 即系咁呢个无可否认都系，即系我谂对于一啲本身对杜汶泽可能未必系一个有咁 positive 嘅一个感觉嘅观众嚟讲，可能。有可能啊，都唔可以可能，有可能啊，就会令到有少少改观嘅。即系我谂之前嗰套佢喺马来西亚拍嗰套电影叫《开饭》啦，即系呢度我都冇睇，因为 啲贺岁片嚟咁好似系， 少少叫笑片咁样啦。咁嗰时佢揾咗啱啱应该仲喺边个可以揾咗啊？我唔记得揾边个演出啦。 嗯。 咁嗰度应该都系啲轻松，叫轻松啊， 搞 笑 啊。 咁嗱，今次咧360度咁变啦。 都有搞笑嘅，但系少少笑位。 如果佢唔笑嘅话，就唔似杜汶泽啦，即系 有少少位。 咁即系有少少幽默啦。咁但系佢又今次变咗一个较为严肃嘅一个题目去讲呢个故事咁样咯。咁其实故事讲咩咧？就系话一个叫做空手道嘅一个师傅啦，叫做阿平川章啦。咁佢本身佢有一个叫做好得力嘅一个徒弟，就叫做阿九。咁因为平川章佢。突然间就死咗啦，咁佢女咧就叫平川真理咧，就翻返去个武馆嗰度，咁谂住完成咗呢件丧事之后，就谂住一心以为可以攞得翻间武馆，咁作为一个香港人攞翻间武馆有啲咩可以做啊？除咗卖咗佢之外，就梗系劏咗佢变劏房啦。咁呢个就系平川真理谂嘅谂法啦。咁但系咧，原来平川章喺佢喺个遗嘱嗰度咧，就竟然写咗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嗰个武馆咧。佢会将其中嘅百分之某一个数目就俾咗平川真理，即系俾咗佢女，系小部分嘅数目嚟嘅。然后佢将个大部分嘅数目咧，就俾咗佢另外一个以前嘅徒弟叫陈强。 陈强 系啦，咁陈强就杜汶泽啦。咁平川真理就系邓丽欣咁样。咁之后咁平川真理就觉得好怪，点解佢会将呢间武馆嗰个股份，即系嗰个股份俾咁多佢咧？咁之后临尾。 呢个陈强就出嚟啦，然后而家陈强就其实唔多唔少叫做捞偏门啦，即系叫做黑社会咁样啦。咁因为一次佢打咗个大楼，咁佢要避世啦，咁佢避世咧就避咗去武馆嗰度，系啦，咁就谂住避睇下可唔可以救到自己又点都好啦。咁但系咧佢嚟到武馆先发觉，原来平川真系已经开始，即系佢成个人都已经成佢好冇。对于喺武术嚟讲，喺每一个人要学武术，应该都有神，即系有个 power 去学噶嘛。佢就发觉佢冇咗，咁佢就话：如果你想要翻间武馆 ，OK 冇问题，你就同我上擂台打一场比赛。你无论点都好，你掂咗啦，我就俾翻间武馆你。咁就其实个故事就系咁样噶啦。 系啊， 即系其实嗱，讲真嗰句，我睇完之后，我第一句我同好多朋友都讲就话。喂，故事搞咩 啊？故事 劲薄啊！我真系 好薄，同埋你其实套戏，我自己唔中意套戏，我都系好奇怪，点解一个咁嘅故事80分钟就完咗，80几分钟啦。 嗯， 其实 86分钟啊， 系咯，你呢一类戏，我谂你就算如果你可能俾荷里活嗰啲拍，我谂你拍一套2个钟，你系完 都得咯， 系绝对冇问题。但系你俾我感觉系虽然得80几分钟，但系个故事 都仲好弱，同埋我都仲觉得系拖紧嘅，条戏 系拖紧。即系我都同你都倾过啦，即系喂你叫做阿邓丽欣上咗擂台叫做终极一战之后，其实佢成件事完咗，哇！仲要搞一堆镜头讲下佢哋之后嘅人生点样样啊，哇！嗰 即系仲要每个人仲要讲少少嘢咯，仲要喺 系啦系啦，又少少卖弄嘅去到后面系咁因为我自己个 page 我都写咗，咁啲都有同读者讨论。啊！大家读者都话呢个问题可能唔系阿杜汶泽，就系出自阿李敏 嘅手上。 因为其实李敏近期嗰几套戏个剧本真系唔得嘅， 全部邱丽彤嗰扎啦。 系啦，咁其实以前我觉得李敏以前都唔系话套套差，以前都 OK， 但系话佢近呢几套真系好似好流， 好似港工放假。 即系流水作业呢套，你根本我睇完，我觉得佢唔好似冇乜故事咁样。 完全系睇完之后，我谂紧。其实个故事个重嗱，你话个重点讲乜嘢系其实睇得出嘅， 睇得出。 但系你话佢个故事内容讲咩，真系睇唔出咯。 系啦，同埋我感觉佢系想讲一啲比较励志嘅嘢啦， 即系讲翻啲本土少少本土情怀啦。 系啦，咁就但系你讲下邓丽欣点解要咁辛苦去做呢一样嘢咧？喂，最尾原来真系为咗攞间屋，其实我觉得有少少牵强呢样嘢。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你唔同可能。好多一啲同类嘅戏啦，叫做甚至我哋下星期会讲《冰崩情人梦》，都其实都系呢类。 其实系似噶， 系啦，但 系似噶 嗰套你会话啊，可能系有一啲想叫做喺人生低谷想赢翻自己一啲嘢翻嚟。 即系经过某一样嘅运动又好，即系有令到佢自己信心翻嚟啦。 系啊，但系呢一套我睇唔到啊，阿邓丽欣做乜要咁样？即系佢初头系好似佢人生好低潮，好似成个废青咁，但系。咁做完呢样嘢咁点？ 就完咗咯。 系啊，我就攞翻个武馆，咁啊好啦，我哋翻空手道。咁我觉得呢个系有少少牵强。 同埋我觉得系有少少浪费咗几个演员啊。 系， 即系你其实好浪费，即系初年宝超 啦，欧锦棠真系 浪费晒，即系嘥晒。欧锦 棠我都唔明佢整个角色整到咁样，又系俾咁少发挥。 其实佢个角色系有得讲嘅。 佢好有发挥嘅个角色。 系啊，因为你其实你。其实成套戏系冇讲到亚九点解要咁跟随啊平川章噶， 系啊， 冇讲，完全冇讲，只系嚟到翻到武馆见到晕癫啦，平川章晕低咗， 系啦、 啊，就送佢医院就完噶啦， 咁就顺理成章成件事咁就继续落咁， 系啊， 真 系 好奇怪的， 即系你会觉得系点解会将个人个 character 会搞到咁弱咧？即系其实即系你可以再讲多少少，其实每一个 character 都系有得发挥嘅，即系 even 系阿陈静佢个即系其实都唔讲得多嘅，都 陈静出嚟即系变咗，俾我感觉系出嚟搞笑同埋卖弄肉体， 系啦卖弄即系咪杜汶泽嗰只咯，就变咗 系啦咁。 即系如果你想 嘥咗个演员咯，其实我觉得 系啦，即系你想比起佢演嘅，其实佢个角色都有得演嘅， 系啊， 但 系 又系可以变相系冇咯，冇晒神咯，成即系所有演员系除我谂。我谂系除咗邓丽欣 系 OK 嘅，甚至连杜汶泽本身自己都唔系好大发挥咯。 系即系我谂成套真系唯一俾阿邓丽欣去发挥，而令到其他角色就褪后咗啦。 褪后咗系啊系。 系啊，即系我会系失望下就呢样嘢咯。即系故事薄弱，而令到所有嘅 character、所有演员都冇得去做一个俾佢发挥机会咯。 同埋我觉得系开头你，因为我明白你要铺个女主角系啊人生可能好低谷、好低潮咁，但系。喂，你用咗成一半时间去讲佢话做小三嗰啲，又点 set 啊？ 冇意思咯， 真系冇意思，我系嘥我睇落去睇咗下都唔记得自己睇紧空手道。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呢个系好 有少少可惜咯。其实，但呢个其实套戏你话系咪真系差？我又觉得唔， 技术系 OK 技术系好嘅，即系 画面佢好靓嘅，我觉得啲画面。 咁都同你讲过，即系可能有啲镜头会有少少刻意嘅，即系少少系做作成分嘅。咁但系。又真系 靓，我觉得 真系靓喎，同埋佢有一场 开头啊，昌田宝珠 喺个雪喺草林嗰度， 即系开头 credit 嗰场好靓，嗰场真系靓到咧。 系啊， 咁但系你话佢，即系其实我杜文就好想试新嘅嘢嘅，即系用一个唔同嘅方向，用一个唔同嘅角度去拍一套电影嘅，即系唔好再用所谓嘅低俗啦嗰样嘢，系搞笑嘢去做，即系其实佢都有另外一个唔同嘅个风格嘅一个做法咯。 系啊， 系啦，好。呢套空手道大家自己去睇啦，咁系大家就大家唔同咁讲咁样啦，咁下一节翻嚟再讲多两套电影啦，系咯，好。